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在经历了周六周日的休息之后呢，你是不是感到还很不错的来到了10点大陆机周一的节目当中。周一是个崭新的开始，还有的朋友会说，哎呀，周六周日呢有点太过于狂欢的感觉和节奏了啊，有一点调整不太过来。但是呢，生活就是让我们这些在城市里，在不管在哪个地方，在钢筋混凝土打拼的朋友迅速地进入到节奏感当中。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于是我们呢就会迅速地进入一个角色的定位当中。学生、上班、各行各业的朋友都会在周一开始紧张的工作了。那今天已经快要过去了，22点03分43秒钟，现在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安静的时间。你有理由安排接下来的生活的一个节奏应该是舒服的、缓慢的、安静的、走心的。恰好10点打路机的节目就是舒服、缓慢、走心的。希望你呢通过很多的方式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来到10点打路机。谢谢你关注直播。很多朋友在问，这是什么节目？十点大陆机是什么节目？如果你是2018年第一次来到这个直播间，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音频视频同步展现给你的10点大陆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非常开心能认识大家。你们好，所有在花椒的朋友你们好，所有在刷直播朋友看我直播的朋友你们好。刷直播大家又会很奇怪，什么叫刷直播？你可以关注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里边有一个直播的选项，点进去就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啊 fans 听友在那里看直播。另外一个看视频直播的阵地就是花椒，你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然后马上搜索十点答录机，顺便点一下关注，每晚的直播你都可以看到。其实在上周周一的主题定下来之后呢，受到了很多听友的喜欢，那就是听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哈，应该叫做不老歌，非常的缓慢，非常的舒服的晚上，你戴上耳机，或者你用任何的方式听一首年代很久远的经典的华语音乐作品，是一件特别幸福和特别享受的事情。对我而说是这样的，我不太清楚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收听感受、收看感受。就像你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中，拿出一个布满灰尘的，打个比方的黑胶唱片，你一吹，哇，在昏黄的灯光下或者黄的灯光下有一层灰尘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有味道，很有历史的厚重感。那么今天晚上在周一的留声机的环节当中，我依然选择了很多有年代感的好听的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的部分。有很多的歌手会随着岁月的沉淀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也许看不到他，听不到他了，但是如果你在收音机里或者在电台里，在一个特别适合的契机下听到了一首经典的老歌旋律，哇，那种瞬间得到的和你衍生出来的生命体验是非常的完美和升腾的。我也希望呢，今天晚上我准备的这些歌曲能够如你所愿。看到了子宇跟我打招呼，你好，晚上好，子宇。然后还有刚刚进场的所有花椒的朋友，我念一下名字啊，受尽冷风，受尽冷吹，哟，转身后狂热，中月，谢谢你通过城市之声的频道这样一个小板块进入到直播间，你非常好的选择我们相遇了。还有汝诺，别闹，后海渔歌，温柔的邂逅，团团糯米，一起来，永不言弃，等等的朋友，谢谢你进入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一起听华语流行乐坛那些经典的旋律的时候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听歌的复古的感觉，回到过去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候，你打开一首音乐作品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个时候的音乐作品带着一股年代的味道，不管是曲风、词曲创作，都是有非常让我们觉得怀旧复古而且经典的味道。如果你喜欢我今天晚上播放的歌曲，希望你送给演唱者一些小礼物，也送给我们的节目表达一份情意的传达。如果你真的是喜欢的话，可以用这种方式。当然你不想刷礼物给我，你也可以点赞给我哦。屏幕下方不是有一个随便触摸屏幕的这样一个功能吗？我会看到很多的小浮标在我们的屏幕上出现。好的，是我们说了这么多，今天晚上呢第一首歌有请童安格，这首歌曲叫做让生命等待，前奏达到了39秒。其实我在观察很多年很多年的一些作品呢，他们的前奏啊交代的非常有责任感，就在铺陈一段故事，让我们渐入佳境的跟着这个音乐的起伏走进词曲作者演唱者的表达的世界。这首歌叫做让生命等待。你发现有些歌曲在你年少的时候并不明白第一句的歌词是什么，比如说我小时候听这首歌第一句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明白了，它是一个地方。 走在从小的路，闪躲在人群中，埋着一段错误，我在恐惧中逃避，那无名的牵着，恨我不能提起勇气面对一切报应，让生命去等候 在我年少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听这首歌，说走在忠孝东路，什么意思呢？是走在一个地方动怒吗？那个时候我也不看歌词，也不理解，现在终于知道是台湾的一个地方，忠孝东路哈，很多的作品当中会有这个地名的提及。忠孝东路不只是一条，有很多条忠孝东路啊，希望各位去我国台湾省玩的时候不要忽略这个忠孝东路。 走在忠孝东路，徘徊在茫然中，在我的人生旅途，选择了多少错误。我在睡梦中惊醒，感叹回眼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特别适合一个人或者是一群朋友，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舒适的、你们觉得还很合适的气氛环境当中，听听音乐，喝点酒，在一个没有世界杯比赛的晚上，真的是懒洋洋的，很好的去听听音乐啊！谢谢蓝仙谷嘉儿，谢谢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周一主题夜，叫做留声机，华语乐坛经典的流行音乐。也许在听那个年代唱歌的朋友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吧，如果你的年代是团歌流行的年代的话，真的是这个岁数了。我时常有这种复古的情节，比如说我会想起我买卡带的时候那些时光。在我比我再年长一帮的朋友，比如说70后60后的朋友，他们那个时候听很多很多的唱片，比现在真的是太不能去比较了。他们用尽心思辗转几个城市拿到一张唱片的时候，那种惊喜， 与人分享的时候那种快活，现在你还有吗？现在也许通过微信的朋友圈拿一个链接给朋友圈或者自己的好朋友发过去的时候，你也很开心，对不对？我们听着无损的音质的歌曲，只要付费就可以得到那么些年所有华语流行音乐的集合体，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蓝仙谷佳儿才20岁，哇，20岁是1998年的朋友吧，980818，你应该叫我35岁往上，我还不到40岁，你应该叫我什么呢？叫我男主播。 Anyway， 随便你啊。谢谢你为我的声音添了很多的一些标签。我想问一下蓝仙谷佳儿这位朋友，小仙女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考量一下这个评价是什么意思。谢谢你来到十点大陆记的节目，也看到了像刚刚进场的朋友看什么看，还有空白死心不改等等的朋友啊，进场的太多，我不能一一读出你们的名字啊，还有呼喊刚刚进场。刚第一首歌来自童安格，我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不是小时候了，就是差不多能够去我的妈妈，我妈妈是声乐老师，音乐老师，能够允许我去听流行乐那个年代的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听这首歌，我觉得走在忠孝东路什么意思不明白，长大了才知道是一个地名。听歌的夜晚你可以真的很放松，在你舒适的家庭里环境当中，然后可以点一点酒啊，可以喝点红酒，喝点威士忌，舒服的躺在沙发里听第二首歌。哇，第二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哦，那张专辑真的是滚石唱片所有精华部分的制作者都会在这张唱片当中出现，李宗盛为赵传量身定做那张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你应该听过对不对？在这首在这张专辑当中，主打歌肯定是《我是一只小小鸟》了，但是我觉得有一首歌许飞主打，但是现在看来用他的制作水准来说，首首都可以当任何专辑的主打歌曲。谢谢佳儿送我的《天籁之音》，非常开心。你喜欢赵传的歌吗？大家有喜欢赵传的声音的吗？我个人非常喜欢赵传的声音哈，一个其貌不扬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 rock， 一颗柔软又坚定的内心，唱歌的男子是多么的让人喜欢，而且他也喜欢运动，爱打篮球啊。这首歌曲我诚意推荐给你，今天晚上所有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是一个很男性雄性的一个表达的歌曲，很多的隐忍责任沧桑帅气有请赵传先生。 谁的心情没有起落，谁的天空永远开阔，多少风雨独自走过，漫漫长夜抚慰伤口，有你我不寂寞，再多折磨都能承受，重重打击仍不肯放弃，因为你是我的所有。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不曾祈求你的眼泪，不是我不愿去面对， 这张专辑的封面说我是一只小小鸟，在自我尊严和现实的夹缝中穿梭，注定在笑容和泪水之间飞来飞去。你看那个时候的文字充满了真情真意哈。Panda 说老男人的歌声真的是声声呐喊震慑心扉啊。 漫漫长夜抚慰伤口， 有很多的怀念会因为一首歌曲让我们泪流满面。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赵传，那个时代真心的呐喊。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lash Radio，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非常非常的欢迎你的光临。真的，一首歌曲会让很多的人回到很多年之前的生活境遇当中，看到了 Panda Q 来自秋名山这位华侨的朋友，非常的谢谢你能送赵传这些掌声。当然我也非常谢谢你说的这段话，他说看过一次演唱会，唱到我终于失去你的时候泪流满面。哇，我能体会到你当时的感觉，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那个年代呢，爱显得很厚重，对不对？爱与爱之间，人与人之间表达的那份情谊是那么的隆重，没有现在那么迅捷，但是经历了风霜雪雨的爱，那个失去真的就是失去的，难以挽回的失去，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记忆点。谢谢你让我的在刚刚的有十秒钟的时间有种想哭的冲动。好音乐就是有这样的力道，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思绪以及情绪瞬间不受自己的把控啊。说到演唱会，我看过有限的几场哦，我看过李宗盛的，看过齐秦的，看过谭咏麟的，看过张惠妹的，看过GZ 的夫人的啊，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真的是每一个，还有王菲的啊，很多的歌手在舞台的表现是不一样，但是像舞台的传达能力、音色、音准的表现力来说，你力判高低。但是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当你在听一首打动你的歌曲的时候，那种真心真意的情绪，也只有在现场，在 live 当中能够体会到音乐旺盛的生命力。刚刚进场花椒的朋友再次点名，在放下一首歌之前，欢迎爱豆豆28级的用户，欢迎快乐加油一步一个脚印，欢迎三毛，还欢迎陈冠希，28级的陈冠希 Alice， 欢迎你冠希，欢迎东北丽姐玛丽吗还是 Mary， 不管都希望你喜欢我的节目。接下来这首歌也很好听，过去了那么多年，他的声音再次出现啊！你听这个前奏，这个前奏长达70秒钟啊，厉害不厉害？它就像一个比如说古装的电影电视剧的前奏，国色天香的女主人公，儿女情长的那种缠绵的部分啊，你听听黄莺莺的歌声。我不知道90后00后的朋友认不认识黄莺莺女士，黄莺莺还有一个名字，哎， 你知道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吗？各位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周准问你一个问题，黄莺莺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如果知道的话，你可以在耍直播的平台和在十点打录机的平台啊花椒里告诉我。你看六六直接说不认识。黄莺有很多经典的作品，这首歌叫做《葬心》，你听听那个时代的编曲啊，旋律啊，律动感啊，都是好像经过了深思熟虑，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时值，每一个节奏点都是那么的让人印象深刻啊。黄莺莺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告诉我。这歌真的是第一次听啊 ，Panda 很有意思，是不叫黄绮珊啊？当然不知道，你开玩笑。黄莺莺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黄露怡，是不是很有年代感的歌曲？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打录机，这首歌来自于黄莺莺的歌声叫做《葬心》。今晚的主题是岁月留声机，华语乐坛经典的声音会在每周一的晚上出现在你的耳边和眼前。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我回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大陆机。你正在收听收看的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花椒的用户有很多自如的选择，比如说你看什么风格的主播，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主播就会消失掉，你喜欢的一个主播一个节目就消失掉了，没有原因，对你 say goodbye， 而我不会，我会一直在这里。首先它是我的一个工作，我的一份爱好，它是一个电台的直播节目，它如果真的消失，它会一种方式告诉你，就像一个老朋友说我要远行，我要出远门，暂时有一周时间我见不到你，有事情打电话发微信，好好照顾自己。我希望回来的时候，看到你的时候，你变得漂亮了，变得英俊了，健康跟之前一样，对不对？所以请极度的踏实的相信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我和另外的主持人还有监制以及我们的整个调频，会用心把这个深夜陪伴的节目做到我能想象的那样。再次欢迎你的光临，知道了吗？今天晚上的主题叫做留声机，不眠夜。哎，有很多晚上的词汇哦。华语流行经典音乐有它独到的氛围。如果你现在正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特别是通过花椒的朋友看我直播的话，我要说声谢谢你。刚刚有位朋友叫做兔姐啊，她说有品味，谢谢你。The same to you, each other， 你也很有品味。谢谢你，有品位的各位好朋友选择有品位的十点大陆机。欢迎刚刚进场的朋友 A 荣霞、纯少爷、深色茉莉、岁月如水、朱心根、飞泪的鸟、双色球中奖了，恭喜你。龙龙、南山喝茶，你们都在哪里，通过怎样的方式进入直播间的呢？我特别想知道。而是偶尔逛的时候，逛街看到一家店铺随便进来了，然后进来之后点了一份小食就不走了，交朋友嘛，对不对？欢迎小糖豆，谢谢你。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关淑怡90后的朋友也没有听说过，对不对？关淑怡有一个特别，我听她歌曲的时候，因为在听一首歌的时候会看专辑的封面，会看这个唱歌人的长相啊，我要说回自己的感受啊。关淑怡的人中，你知道人中是哪个地方吗？来，我把视频交给你。人中就是鼻子到嘴唇的这个部分，人中啊，很长，是我见过的女歌手当中最长的一个。我说错什么了？我只是这个记忆点了。关淑怡也是非常好的香港的一把好声音哦。这首歌曲是粤语版本的歌曲，叫做缱绻的星光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如果你喜欢那样个年代的歌曲，香港的粤语的繁华的时候你经历过。我去过香港大概有4次吧，第一次的时候，因为香港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街区街牌一个牌楼一个牌楼，就是整条街望过去很好看啊。有一条街就专门是歌词街啊，那个每一个亮灯的小 灯牌里头有非常多的经典的粤语歌词，你会觉得哇，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十分的有感。有请关淑怡。在星光下，你试想一下，一对恋人深深的爱着，不舍得分开，一种凝固的爱忽然就被星光衬得充满了力量和味道，这是那个年代的音乐带给我们的感触吧。 爱慕从来是短，美丽从来是变，不相信这一天，夜梦似在星空下再现，还感觉像像半生远，震撼仍然没 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今天晚上的时间已经来到了22:41:31，我们节目还有17:51结束，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在夜晚我们一起在神奇的境遇当中相遇。再次欢迎刚刚进场的朋友们，开心最好。 Reborn 的华贵秋海、夏梦琴哥哥、小小维哥、大江无界、叶子飘、叶子一切皆有可能、素赤木王子，很多的朋友欢迎你们的光临。今天晚上是周一，我们节目的固定主题留声机之华语经典流行音乐的部分的分享。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小板块啊， 今天呢，我要为我真的一个朋友点播的歌曲，真的是爱了很久的朋友点播的歌曲。有一次我在开车，他坐在我旁边，我就放了这首歌曲，他说哇，这个好有年代感，一直不停的 repeat repeat， 就想起那首歌曲，就让这一首歌今夜一直重复，一直在不停的重复，因为那次有长途跋涉嘛，听了一路这首歌，没有说太多的话，就是静静的听这首歌带给他的声音和震撼吧。Panda Q 可以点歌，但是你要提前告诉我，点歌的方式就是通过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说点歌。明天晚上我就要放子宇的歌曲了，子宇你点的那首歌明天要送给你哦，记得来听哦。记住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加入之后就可以点歌了，一定要点适合晚上的歌曲啊，不要点快节奏的歌曲，那样我是无法在节目当中为你实现的啊。好，回到刚刚那个故事当中，这首歌呢，演唱者还真的是香港乐坛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啊，他有很多的学生，比如说张国荣先生啊，刘德华先生都跟他学过唱歌，他就是深情款款的罗文啊。罗文先生，虽然他已经你懂的，但是他的歌声真的在我们的身边永远回荡着。这首歌曲来听听看，尘缘，浮尘，尘世当中的缘分。又想起那个经典的电视剧，有没有《八月桂花香》？哇，第一句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非常的暖啊。那个年代华语乐坛的香港乐坛或台湾乐坛内地乐坛的真的是很多经典的旋律会出现，尘缘如梦啊，来吧。 尘缘如梦，几番几乎从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今夜成空，宛如回首修理在深深旧梦中，繁花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漂泊，尝尽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愿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任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淡飘过。 经典的旋律随着罗文先生的演唱和那时候加上二胡的贯穿始终的这样一个 solo 的部分衬托，让这首歌充满了年代感以及高级的感觉，对音乐，对生活，对爱情，对所有复杂情感迅速的融入打开的瞬间，你会体会到音乐极致的美感哦。 漫漫长路，起伏不 是有一种细说人生的江湖快意的感觉，逍遥游的吟唱，来自于罗文先生。那个年代我国香港乐坛的经典的代表男生之一罗文先生。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其实每天晚上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听到的音色音乐声音有很多，有城市喧嚣的声音，也有夜晚安静的心跳。不管你听到了哪种，只要走心的都是好的，对不对？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谢谢开心最好和严正以待关注了十点大陆机。你要相信你的选择非常的睿智，也非常的有品味，给你们点赞点赞点赞，疯狂点赞。也谢谢你所有在我直播间停留的朋友，谢谢大家。刚那首歌来自于罗文先生，叫做尘缘啊。快意江湖，看尽风淡云轻之后呢，静静地坐在一个摇椅上或者一个非常舒适的座椅上，看潮起潮落，日升日落啊，这两个词有点重复了，不太符合我的品味。好，就当没有听见好了啊。华语流行的流行机，接下来这位女歌手还真是厉害啊。其实我觉得音乐的部分呢，唱歌的部分都是有点遗传情绪的啊。比如说她的弟弟齐秦，很厉害的人物啊，小哥齐秦啊。其实有很多叫小哥的男歌手啊，齐秦是其中一位。她的姐姐齐豫呢，也是，我觉得如果她生活在这个年代的话，大家会怎么形容她？会觉得她很仙，很仙儿。很有文艺的气质，而且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贵哈。其实是这样的音色和表达。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是我的天使。你看齐豫的这些封面，如果你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你看到它的封面就非常的高级啊。来吧孩子，你是我的天使。来吧朋友，你们是我的天使。在这种的和弦的支撑下，音乐变得非常的神秘，且充满了童话的味道。那个年代的音乐都充满了对生命的尊重。来自于齐豫，你是我的天使。 当你勇敢的哭，换来声声欢呼，喜悦好梦紧紧握着 温暖微笑的歌曲，来自于齐豫带来的你是我的天使。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时间来到了22:59，今天的留声机之华语经典流行音乐好听的部分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看到了莫大轩我们的听友说，今天的节目有种穿越的感觉，回到了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真是羡慕你们好年轻啊。是啊，这些歌至少有20-30年的年代了，所以还真的是会有那种听真的是老复古唱片的味道啊。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我还真的有点不舍每天晚上再见。虽然这份工作啊是我的一个结束的时候了，我一天在忙忙碌碌当中要结束回到家里，虽然有一些疲惫啊，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很开心。就像刚刚经常有朋友说的，且看且听且珍惜，我不会随时离开，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伴大家每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子宇说时间过得好快呀，能在温暖的留声机音乐当中度过真开心。 The same to you， 我跟你们一样，用好听的音乐通过耳机包裹我整个的身体和心灵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也希望我用心的传达给你的时候，你也能够收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十点大陆机这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深夜直播节目。它是用心的而且真情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慧娴啊，让一切随风，一种很释怀的感觉哈。比如说我关上直播间的门，然后我走在风中雨中的时候，你们看不到吧，但我也很潇洒，趾高气扬，挺胸阔步的啊，让一切随风。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谢谢你今天晚上的到来，明晚再见。 Love is love，晚安，亲爱的。 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门，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指控，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醉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仿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指控。